国企业和机构的合法权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291点，升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7，日元136.52，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3，人民币6.849，英镑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37美元，卖出1,758.47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马鞍集结喺河内之西北偏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35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及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蚊叮虫咬夏天非常常见，咁点样我哋先需要特别留意？听下星期六嘉宾主持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讲解。 3至5日内有一个即系发烧高烧嘅时候咧，咁你去睇医生嗰阵时咧，要话俾医生听，可能咧佢俾蚊咬过影响啦。 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逢星期四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有钱佩佩主持，清晨上嚟。 小巴大家就搭得多啦，但系小巴牌到底系点样整？佢有咩典故？你又知唔知呢？ 阅读时刻艺文手作坊9月3日将会举行第一场工作坊，请到麦锦新师傅同大家详细讲解小巴牌嘅典故。参加者更加可以亲手制作属于自己嘅小巴牌，感受呢个充满香港情怀嘅工艺。 想参加嘅听众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有你同行嘅报名详情，万勿错过。 剧周末影院，张国强、袁泉主演，碧海红心。 一乐同高亮为咗实现子航嘅梦想，向杜伟长提议打捞南长院，但打捞南长院好容易有生命危险，嗰度暗礁密布，冇充分准备嘅话，等于送死。佢哋最终得唔得到批准去打捞南长院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当天分手。是我怪错了你。 一声 goodbye， 然后各也不理。离别后才知道，无论我怎样，也难忘你。难忘你的姿态动情，略带忧郁的一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看星星一粒粒去数，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难忘你对我那种体贴入微，时时刻刻脑海中都谨记。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曾话过再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 有些人永远你都不会忘记，有些事你也是永远都不会忘记。就好像星期五的早上，佩佩都不会忘记跟你有个约会在空气中见面的。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二分，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上来。今早有前佩佩陪伴你的。看你了，日子就来到2022年8月26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来到7月29日了。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昨日呢就因为这个台风关系呢，所以呢就没机会在空气中跟你见面。真是挂住大家的。其实昨日四点几都已经起了身。真是心挂挂，好想在空气中跟你相遇，但是无奈相遇的是马鞍。我有 Sam 虚的这一首歌《难忘你》之后，我们有吕珊的出现。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故路，常记得怀念过去故事，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 人生到底有几多个十年呢？过去的十年你又做过啲乜嘢？遇过啲咩人呢？会唔会因为咁改变咗你嘅一生？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寻日嘅天气就真系，唔系几好啊。今日咧好似好翻啲，咁但系咧都系会有啲影响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嘅。今日咧就为大家带来一啲啊，可能都好耐冇听过嘅歌。拎起张学友嘅碟，哇，首首都好想播。呢首好似真系好耐都冇播过啦。 天际复回寂静，长空。浮涌繁星，愿这星每晚紧靠着你，悄悄指引着你，燃亮生命。相爱是难预定，留低回忆同景。在这生，你每点欢笑声， 也会驱散着我长夜的冷静梦晚星，经历你的眼睛，真挚热爱在呼应，拥着无限柔情。在这生暖暖的心已经永远归向着你，沉默的眼睛望晚星，闪溺你的眼睛，真挚热爱在呼应，心内宁静，星交织你的背影，真挚热爱在呼应，心内宁静。 改编自玉置浩二的呢一首歌曲啊，吓《沉默的眼睛》，我哋有张学友的歌声。 潮声浪声去又来，前世光在我生命内，留低是琐碎片段，变化抉择无奈，未知道何应该留住你，再分开，碰到真情谁愿拒人千里外，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老人的意外，公平住他却有 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恼人的意外，刚调住他却又 喜欢的一首歌，陈慧娴《痴情意外》。听听首歌回来就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我们一起去到一个大家熟悉的老地方。 冷雨扑去我的肩，串串细雨似利剑，茫然前行迷雾里，忧郁灯光照映我面，爱侣擦过我身边，悄悄细雨散内里，孤单街灯仍是我，心中翻起你的笑面，昨天温馨光阴愿重现，既否一夜静候在这花店，但你已远走，情骤变，带走温暖，境况依然，仍然默默独自与泪这花店等候，无言静候你却远去，永不再出现，随头默念以往甜言蜜语共温柔，默独自与女这花店等候，无言静候你却远去，永不再出现，垂头默念以往甜言蜜语共温柔，我心伤透抛去雨褛，我身尽管湿透，我的肩，串串细雨似利剑，茫然前行迷雾里，忧郁灯光照映我面，爱侣擦过我身边，悄悄细雨散内里，孤单街灯仍是我，心中翻起你的笑面，昨天温馨光阴愿重现，既否一夜静候在这花店，但你已远走，情骤变，带走温暖，境况依然，仍然默默独自与女这花店等候，无言静候你却远去，永不再出现，垂头默念以往甜言蜜语共温柔，你可知否，境况依然，仍然默默独自与女这花店等候，无言静候你却远去，永不再出现，垂头默念以往甜言蜜语共温柔，默默独自与女这花店等候。 李克勤仍是老地方。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相信，本地新冠病毒个案上升趋势会持续，主要同本地流行病毒株渐转为 Omicron BA.5 有关，因为呢种病毒株较多出现免疫嘅逃逸。他關注目前需要入院的感染個案中，60歲以上人士佔大比例，相信與未曾完成接種疫苗有關。何柏良指出，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的成本高於成效，他建議盡快實施第四階段疫苗通行證，取消接種兩針後6個月的寬限期，以及檢討豁免12歲以下人士使用疫苗通行證的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扩大武装力量规模，增加137,000人，军队的总人数将会达到115万。根据命令，俄罗斯武装力量将由190万增至超过200万人，其中115万人是军人。命令将在明年1月1日生效。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除了军队，仲有边防军、铁路兵、通讯部队等。內地《環球時報》報導，自從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今個月20日發表公開信，呼籲被誘騙到柬埔寨、被迫從事網絡賭博、電信詐騙等違法活動的台灣民眾，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同使館聯絡之後，至今已經收到10多份台灣同胞透過電話、郵件等方式發出的求助訊息。中國駐柬埔寨使館將積極與當地警務部門溝通聯絡，與對相關的案件進行督辦。使館表示，台灣同胞就是中國公民，維護台胞合法權益是中國駐外使領館的職責所在，對台灣省籍中國公民從來都是一視同仁，予以重視。烏克蘭中部一個火車站遭到空襲，增至25人死亡。烏方指控俄軍發射火箭襲擊，幾節車廂被擊中，死者包括2名兒童，另有31人受傷。歐盟強調要向相關人士追究責任。呢宗襲擊發生在第涅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俄羅斯國防部話，攻擊目標是士兵，消滅200名烏軍人員。俄羅斯國防部通報，使用伊斯坎德爾導彈擊中火車站的軍事列車，除了殺死烏軍士兵之外，還摧毀軍事裝備。又說列車當時正是駛去東部頓巴斯戰鬥地區。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291點，升3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99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7，日元136.5，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4，人民幣6.853，英磅對美元1.184，歐元對美元0.998，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8.39美元，賣出1,759.4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及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只要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是啊是啊，女人就是这么弱不禁风的了，不是要男人来做什么，男人是要保护女人的嘛，是不是？女人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当然这一首王菲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的意义是不是这样。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5:41，听紧嘅咧有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嘅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哦，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望。他冲淡，但是已说难吧。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千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只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哦，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哦，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承担，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吧。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画，千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哦，终于归于平淡， 阿 Lam 林子祥嘅呢一首《千亿过夜晚》。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咧，系咪特别容易想起一啲嘅往事，想起一啲嘅朋友呢？有时咧，歌曲嘅感觉真系好奇怪嘅，因为咧，每一首歌嘅背后可能都会藏着你心中嘅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些回忆都未定的。这首歌你会不会记起 Top Gun 呢？系啦系啦，你有冇谂起即系头先我所讲嘅一套电影《Top Gun》咧？嗱咁啊，喺五月份嘅时候咧就上映咗呢个第二集啦。其实而家仲有得做啊，佩佩都未睇啊，你睇咗未咧？啊，而家一套戏咧可以 last 咁耐咧，有时都几好，因为生活咁繁忙，都可能抽唔到时间睇，仍然能够可以去戏院睇，你话几好咧？ 带来有林忆莲的激情。 寂寞中想起需要我吗？满满的想听一首歌，初恋的年头都与我们度过，曾是醉人情节再想激索，换乐声遮掩不了痛楚，共大家一起呼笑我，多少青年人伤了变成自我，谁亦也曾年少爱玩火，莫为昨日独自难过，有时现实有时无心的错，没有开始知道这缘是结果，着你与我这失恋的经过，梦想一切完美，梦想不会成真，不好过。写一首歌，多少青年人相恋变成自我，谁亦也曾年少爱玩火，莫为昨日独自难过，有时现实有时无心的错，没有开始知道这缘是结果，谁了解今天虽不开心都唱情歌，怀藏着你与我这失恋的经过，梦想一切完美，梦想不会成真， 嘅情歌。好，我咪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低温约为31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咧，周末同埋下周初咧，渐转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周中后期咧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啊。听到首歌回来有6点钟的新闻简报，跟住我们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有郑秀文，不拖不欠。 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清晰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可以给我纪念这秒的痛，并无任何幸福是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恋也欠缺旧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轻向上能发现在因着上流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脸， 密切接触者。另外有五间安老院舍和四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个案，共有70名院友需要检疫。卫生防护中心说疫情严峻，预料每日新增个案很快突破10,000宗，但不希望一刀切推出比较激进的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上午5点，熱帶低氣壓馬鞍集結在河內至西北偏北約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35公里，橫過越南北部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東南風。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漸轉大致天晴及酷熱，下周中後期有幾陣驟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骤雨及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同你讲呢个话题咧，如果你系一个宠物嘅主人咧，相信咧你都好有共鸣，甚至乎咧你都好想知道点样去走出呢一个嘅沉重嘅心情。讲紧嘅咧，今日就系讲如何面对呢个宠物嘅离开。当然很多朋友仔咧冇养过宠物，系唔会知道咧宠物同人之间嘅关系嘅。如果想知道多了解嘅咧，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8月26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9日，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9%。听首歌翻嚟之后，有沈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群星合唱嘅《前》。 我和你曾同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逢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垂钓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随缘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坚立每一天，以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五啊，呢个时分咧，当然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今日咧就好想即系请教一下你啊，因为咧阿佩佩近排就有个朋友咧，佢好中意嘅猫咧就离开咗佢啦。咁呢只猫其实同佢相依为命咗两年，因为两年前咧佢同佢嘅另一半咧就因为婚姻决裂嘅关系啦，咁佢仲同只猫咧就搬咗出嚟住，咁 所以佢同只猫嘅感情系非常之好嘅。 冇错。 咁喺前几日啦，咁我同佢通电话嘅时候就发现佢情绪唔太稳定，咁就发现原来佢只猫就啱啱离开咗。当然我亦都知道佢只猫已经系患病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但系对于佢嚟讲，都一个好大嘅打击。咁我亦都唔系一个咩专业人士啦，我喺嗰个情况下，我只系陪伴佢，听佢讲佢同宠物之间嘅一份情啦，一份感情啦。但系好似对佢嚟讲，都唔会话太大嘅帮助，因为佢都真系好伤心。咁应该要点样去支持佢，令到佢可以尽快啲复原啦？ 我想首先呢，即是你都做得好啱嘅，但我哋首先都要理解呢，即是我想嗰个猫仔呢，即是猫猫呢，对于你嗰位朋友嚟讲呢，个角色呢，我相信唔单止系一个宠物，系一个陪伴咁简单，而系一个心灵上面一个嘅依靠，甚至系一个即是依附嘅对象之一嚟㗎啦。 冇错、 因为佢即系喺个婚姻上面可能唔开心啦，跟住可能同个猫猫搬咗出嚟住嘅时候呢，其实可能好多嘢呢，佢个情感啊、情绪啊、可能甚至倾诉啊，都会同个猫猫讲嘅。係咪咁可能嘅时候中间呢一个关系呢，其实已经建立咗一个佢个心灵上啊，又或者嗰、那个情绪上面嘅一个依靠。所以嗰个角色呢，其实係对于你个朋友嚟讲呢，係相当重要的。咁而呢一个角色当失去嘅时候呢，正正就係好似我相信直情係好似失去一个屋企人咁样。即係嗰种嘅关系呢，如果冇养过宠物嘅朋友们嚟讲呢，未必会明白㗎。未必会明白㗎。咁淨係即係养过宠物你就知道嗰种感情呢，嗰种深厚嘅程度係超乎咗你想象㗎。当你失去嘅时候呢，你特别容易係感受到呢一种哇好强烈嘅，即係好唔舍得啊，好想去到见返嗰个即係宠物啊咁样。嗰种嘅心情係好痛苦的，可以是。咁当然啦，我哋身为朋友嘅已经成事实啦，呢件事係咪我哋其实冇嘢可以做㗎。首先我哋首先都要同自己讲呢，确实我哋冇任何嘢，无论我哋讲啲乜都好啦，我哋做啲乜都好啦，其实我哋冇可能呢係可以令到我哋嘅朋友呢又好唔开心，係变咗冇嘢，又或者变返开心添。呢个係几乎係冇可能做到嘅。可以咁讲，唯一可以令到佢开心返呢，就係、是、帮佢带返隻宠物返嚟。係咪咁，但呢个冇可能㗎嘛。冇可能㗎嘛。咁所以我哋就唔好有呢对自己有呢一个期望或者要求。而係头先呢好似佩佩咁讲呢，你做嘅方法係非常之正確㗎，就係、是、你冇嘢可以做，就係陪伴佢囉。听佢讲啦。听佢有时呢，我哋丧失咗宠物之后呢，其实都好需要啊，当然因人而异啦，但好多时候呢都需要呢去讲返俾人听嗰种失落啊，或者嗰种感觉啊，又甚或呢讲返俾人听呢，呢个猫猫对我有几重要啊，嗰个宠物对我个人生其实系几紧要啊，我哋过往嘅经历系点样呢，咁样呢，希望你可以都明白到佢嗰种伤痛啊。其实有时就系你喺身边听佢讲呢啲嘢，感受佢嗰个失落，咁然之后讲一两句安慰嘅说话，知道呢，你其实呢、这个即係宠物呢对你嚟讲係相当紧要，你失去咗呢，你而家个心痛得好紧要，痛到呢即係可能都冇办法形容啊咁样。呢一种失落，你种呢种咁样嘅同理感呢，其实对于佢嚟讲亦都係正正一个最大嘅帮助嚟嘅，因为佢会觉得啊，我呢种痛有人 share 到啊，有人即係明白到啊，咁其实对于佢嚟讲呢，佢会觉得舒服咗少少嘅，好似个人松咗少少，虽然都当然係好唔开心嘅，咁但起码佢嗰刻佢讲嘅时间，佢得到少少呢抒发情感嘅抒发啊，同埋一个即係情感嘅一个支援啊，呢个正正就喺个哀伤嘅过程里面呢，係一个好紧要嘅元素，係帮助佢个哀伤一路嘅比较即系有健康地即系推进咯。 正正就好似头先阿沈医生你讲咧，就话即系冇养过宠物嘅人咧，你系唔会有呢一个感觉嘅。咁佩佩其实都冇特别养过宠物啦，所以其实对于佩佩嚟讲咧，真系未必有太有呢一种嘅感觉嘅。但系即系当然，我都知道好多朋友系对宠物咧，好似一个养人仔咁嘅感觉嘅。唔知沈医生你自己有冇呢咁嘅经历咧？ 有嘅，即系我都系养过一啲嘅狗仔啦，系啦，咁啊，但系都经历过丧失佢哋嗰种即系悲伤啊，可以话吓，咁嗰种悲伤咧系，哦，好似形容就系心如刀割一样， 嗯， 既辛苦，亦都咧即系冇嘢可以做，系嘛，同埋咧就真系甚至同人讲嘅时候咧，有啲人咧系未必会明白嘅，系未必会明白嘅。咁甚至试过咧，就系同一个即系都几熟嘅朋友去分享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嘅反应咧系令我觉得佢完全唔明我嘅伤痛嘅。 有冇搞错啊？狗嚟嘅啫，系咪咁嘅反应？ 类似系啲咁嘅反应，而系佢仲系喺度笑啊，即系会喺度啊，哇咁惨啊咁样，即系嗰个好点讲啊，好唔配合嘅一个嘅情感表达咧，令到我其实会听落去系好唔舒服嘅。 系 咁，所以有时咧，我哋系个惨况咧，就系未必所有人都明白你嘅伤痛啦。咁变咗呢一个伤痛，有少少当你不被到人认同嘅时候咧，你似嗰种无助感啊， 更加沉重啊， 系啊，更加沉重啊。你觉得系咪自己唔应该去到表达咧？但唔表达你又觉得好辛苦，系咪？因为我其实都系，当然我好伤心啊，好失落嘅时候咧，其实我都需要咧去揾我一啲好信得过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咧去倾诉嘅，去表达嘅。咁而佢哋嘅反应咧，我亦都系当中会得到一啲嘅鼓励同埋一啲嘅支援嘅感觉系，咁佢呢就系呢啲咁样嘢咧，去帮我去度过嗰个比较艰难嘅时间咯。咁但系可以咁讲咧，嗰种嘅痛咧系都超出我自己嘅想象嘅，可以话我曾经即系咁样谂过添嘅，即系都唔怕分享嘅，就系因为我有信仰啦，咁我相信即系狗狗过咗身之后咧，佢都会喺即系天堂啦，系啦，天堂啦咁样。咁我甚至有一刻会谂起，我好想快啲去见佢啊，好想快。当然呢个系一个谂法，当然我知道我自己一定唔会做任何伤害自己嘅事，一定唔会嘅。咁但系我嗰刻嗰个挂念咧，系好想见翻佢嗰一种嘅感觉，嗰种渴望咧，系强到可以咁样样嘅，系强到可以咁样样嘅。咁变咗就系即系。大家都可以，即如果有养宠物嘅人，亦都经历过丧失宠物嗰个伤痛嘅话咧，大家就会明白啦，即嗰种嘅锥心之痛咧，系可以有几深咯。 我明白啊，因为佩佩自己都是一个比较重情义嘅人啦，咁亦都明白到宠物嘅嗰个生命唔会系真系比人长噶嘛，你一定会经历佢生老病死呢个阶段，所以我从来我都唔敢，即系点解我唔养？原因就系我唔敢养，因为我就系知道。如果万一我去失去呢个宠物嘅时候咧，我系未必接受得到咯。咁好啦，真系如果讲紧真系要接受自己嘅宠物离开嘅时候，应该要点样做先可以令到自己可以走出哀伤咧？我嘅屋企人就系选择唔再养，因为唔想再触动到呢种痛楚。咁系咪就啱咧？ 呢个当然因人而异嘅，我亦都认识有唔少嘅朋友咧，系因为咁样咧，佢哋唔敢再养噶，唔敢再养。咁当然呢个系个人嘅选择嚟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嗰个哀伤嘅过程，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处理咧？咁所以第一样嘢，我觉得首先就系你要去到承认，同埋咧要去到肯定咧，呢一个哀伤咧系一个好深切、好真实嘅一个失去同埋。创伤或者是一个哀伤嚟嘅，佢唔系咧，即系一啲宠物啫，你唔使咁在意啦，或者你快啲揾嗰一只咪得咯，咁样吓，咁呢个绝对唔系一个咁样嘅心态去睇，而系咧佢要好珍而重之嘅一个即系哀伤嘅过程嚟嘅，咁所以接纳自己有一啲好强烈嘅情绪啊，好失落嘅一个嘅时间啊，又或者咧即系一个譬如真系茶饭不思嘅一个短暂嘅一个反应啊，呢啲。其实咧都可以话系一啲正常嘅哀伤嘅反应嚟嘅，喺呢个时间咧更加要接纳自己呢啲反应，之余咧亦都系咧尽量可能嘅话咧系揾一啲你信得过嘅人，屋企人又好，或者你个好朋友又好，要去将你嘅感觉咧去得到一啲 纾解啊，吓得到一啲即系去倾诉嘅对象啊，吓咁从而当中咧去陪伴你，俾到一啲力量你咧，去到即系坚持落去啊，去到咧走过呢一个嘅哀伤，亦都咧有好多时候亦都有啲讲法咧，就系、是、可以将你一啲对于嗰个宠物嘅一啲回忆啊，又或者点滴啊，可以好好嘅去写低落嚟啊，甚至咧就讲紧每日我哋特定咗一啲嘅时间咧，譬如话每日抽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啊，就喺嗰个时间里边咧，俾我哋自己咧尽情咁样去到回忆翻啊嗰啲片段，写低佢啊，咁就算一路写嘅过程咧，我哋会喊啊，我哋会好伤心啊，唔紧要，我哋继续写，继续写，每日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亦都系帮助到我哋。去到叫做 process， 去到整理我们的哀伤，也都整理关整理回我们跟宠物的关系，也都是透过这个动作呢去到尊重回那个宠物和我们的关系。咁呢啲呢係都對於個哀傷呢都會有好有幫助。咁當然啦，亦都係對於個寵物失去之後呢，我哋會做返一啲嘅儀式啦，可能做返一啲嘅悼念嘅儀式啦，呢啲都可以幫到我哋呢可以比較恰當、比較尊重咁樣同我哋嘅寵物呢去 say goodbye， 去做一個道別咁、而將嗰個關係呢其實永遠就藏喺個心裏面。咁有啲人呢可能會鍾意做一啲嘅象徵式嘅一啲嘅動作嘅，例如呢種植返一啲嘅盆栽去紀念返個生命啊，又或者呢可能係譬如話佢火化咗之後呢會有一啲嘅骨灰，咁好好地去幫呢一啲嘅遺物呢去到做一啲嘅裝飾啊，咁擺一個你覺得舒適嘅地方啊，咁無論屋企又好或者另一啲地方又好，咁定時呢可以做一啲嘅思念啊等等，呢啲嘅動作呢都對於我哋嗰個哀傷呢都會有一啲嘅幫助嘅。 即都系咯，即系令到自己可能唔好有遗憾咯，因为通常好多时候你一路都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咁其实系一路缠绕住自己嘅情绪。对于思念佢，或者我调翻转头咁谂，如果佢系一只猫猫，或者系你只狗狗，佢都唔想见到你系咁样噶。 冇错啊，有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要注意咧，就系难免咧喺我哋照顾任何嘢都好啦，包括我哋嘅宠物咧，一定唔系完美嘅， 系 一定咧冇可能做到100分嘅，梗有啲嘢諗返轉頭呢覺得自己哎呀可以再做好啲喎、有啲決定呢可以再做得精明啲喎，咁樣係咪，但係當我哋咁樣諗啊，如果點樣啊，假如點樣嘅時候呢，其實呢啲呢一來對件事冇幫助，都冇可能返到轉頭嘅件事，但反而呢會令到我哋情緒呢越陷越深、個哀傷呢就越是卡住咗喺嗰个位啊，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危险嚟噶，一个危机嚟噶。我哋千祈咧要去到注意呢样嘢啊。既然发生咗啦，其实我哋冇水晶球啊嘛，我哋冇办法预知未来，我哋都系人嚟噶嘛。咁我哋就系要去到即系就系、接受当刻自己所做嘅决定。我哋相信自己已经系喺当时嘅环境、当时许可嘅资源底下咧。我哋都做咗最好嘅決定㗎啦。 我成日都讲啦，佢同你有呢一个缘分先至会成为即係佢係你嘅宠物，你係佢嘅主人啦。咁喺当中你咁爱佢咁锡佢嘅时候呢，佢会係一生难忘㗎啦，係咪？咁所以其实你已经係做得好好，唔好为着自己可能某一啲位置可能可以做得更好而喺度缠绕自己囉。咁即係真係冇意思囉。 冇错啊，同埋会令到我哋个情绪咧，即系泥足深陷噶。反而咧，我哋不如用翻一啲嘅气力啦，用翻一啲嘅精神咧，我哋去到怀念翻、记翻啊。和過往點滴嘅片段啊，同佢一啲開心嘅日子啊，做翻一啲可能紀念佢嘅紀念冊又好啊，一啲相簿啊，甚或一啲即係可能社交媒體裏面一啲相啊咁樣，咁都可以咧去到紀念佢嘅一個嘅即係方法咯。 咁所以人同寵物之間嘅嗰份愛咧，真係唔係話三言兩語可以講得到啦。咁啊，如果真係都經歷緊呢一個嘅哀傷嘅朋友仔，都希望大家可以。振作振作，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君豪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就住唔同嘅我哋嚟倾咯，好唔好？ 好， 拜拜， 拜拜。 唔该。 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五个钟咧，仲有大概唔够一分钟时间咧，就会到上昼嘅六点半钟啊！哇，唔够喉，唔够喉啊！嗬，寻日冇得听清晨爽利，咁啊，今日虽然已经听咗个半钟啦，但系都觉得仲好似意犹未尽啊！嗬。唔紧要嘅，因为听朝早星期六早上咧，依然都有清晨爽利，依然都有钱陪陪喺空气中同你相遇，系啦噃，约定你听朝早准时五点钟，我哋喺空气中再次相见，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保安局发言人表示，再多三名港人早前向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求助之后，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保安局专责小组和香港驻曼谷经贸办事处的协助下，寻日安全由泰国回港。发言人又说，自保安局专责小组成立以来，合共四名求助人在协调之下安全回港，他们对国家和特区政府的协助能够迅速回港表示感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长者和儿童极需要接种新冠疫苗，以减低死亡和重症的风险。杨何培恩认为，学生在开学之前接种好疫苗，上学之后与同学之间的互动会更安全。他希望凝聚地区力量，让未接种人士认清不接种疫苗的风险，特别是长者和儿童，形容接种疫苗是有时间性和迫切性，不要心存侥幸，切勿低估新冠病毒的影响。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拜登在社交网站说，形容乌克兰今个独立日苦乐参半，强调美国明确支持乌克兰和民众为捍卫主权而战。白宫公布拜登与泽连斯基的对话摘要，拜登呼吁莫斯科将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控制权归还乌克兰，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到核电厂评估安全情况。拜登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昨日宣布提供近30亿美元支援乌克兰的防卫。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年全球已经有1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他表示，各国应该加强针对医护人员和长者等高风险群组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并且争取让整体人口的疫苗接种率达到 70%。谭德赛说，目前一些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国家正是取得进展，尤其是在非洲，但全球现时仍有三分一人口仍未接种新冠疫苗，其中包括低收入国家入面三分二的医护人员以及四分三的长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及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6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昨日新增新冠确诊个案8579宗，创近期高峰， 當局預料每日新個案好快會突破10,000宗，但不希望一刀切推出比較激進的社交距離措施。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會分析個案急升原因和建議。 面對著確診數字持續向上，醫管局早前已經表示要啟動第三階段病床調動計劃，部分非緊急的服務都要減少或者延遲。我們會請來關注病人組織講下他們的憂慮和建議。 近期有多間院舍出現新個案，政府要求所有院舍員工下星期三起加密核酸檢測到隔日一次。有院舍負責人指，核酸檢測都有時間差，動用人力亦都較多，新措施會令他們疲於奔命，提出反建議，陣間聽下。 政府設立了兩個專責組去處理土地房屋問題，民建聯昨天就約見領導兩個工作組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及副司長黃偉麟，講下他們的期望。一陣間就會請來民建聯的代表，講下他們表達了什麼意見。 國際方面，俄羅斯知名地緣政治學家杜金的女杜金娜日前遭暗殺，俄方調查後